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和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一个周末过去了，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财经方面的大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那在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法改革之后呢，大家啊，每一个自然纳税人都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确认。12月5号，也就是昨天，个人所得税的 APP 是开放了确认下一年度专项附加扣除的功能。如果明年开始啊，您家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要赡养的老人年过60岁了啊，从明年开始60岁了，然后呢，明年家里要有小朋友开始上学了，或者是明年您自己要开始上学了等等，这些新的变化啊，都可以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在您的个人所得税的 APP 上去进行开放确认，确认一下自己下一年度的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如果您是首套房贷的这个开始还贷了，也都是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个减免的。那纳税人呢，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把2021年的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不仅可以一键带入2022年，那同时呢，明年有一些新的变化也可以开始变更了。那临近年底啊，还有一件事大家也很关注，那就是年终奖。需要注意的是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年终奖的纳税方式啊将会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需要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一起开始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了。那目前呢，纳税人可以享受到的专项附加扣除有6种，再来不厌其烦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这6类。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啊，关于明年还能不能享受年终奖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当中的一些就是纳税方面的一些优惠啊，有关部门呢也正在研究，我们也等一等好消息啊。来关注一下农村人居住环境的一个文件。最近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方案2021到2025年版》，其中提出呢，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进步，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乱排得到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要长效管护机制基本确立。关注一下新的驾照啊，电子驾照。最近的公安部公布，电子驾驶证12月10号开始将在全国全面推行。那此前呢，驾驶证的这个电子化啊，已经覆盖了像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等200多个城市，有5000多万的驾驶人领取了电子驾驶证，实现了手机就可以在线亮证。那据介绍呢，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交管12123的 APP 进行发放，它跟纸质的驾驶证啊是具有完全同等的效力的，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 这个申领时间啊，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因为它有一个步骤是说要等待审核。这个从审核到通过的时间，我上次试大概是2到3分钟左右啊，所以还是非常快捷的。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进行一下，这个在线的申领。来关注一下证监会的最新表态。证监会方面表示呢，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有关监管部门啊是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主要目的呢是规范垄断行为，保护中小企业权益和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消灭金融监管真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那针对这些新问题、新考验，全国的监管部门呢也都在采取各种不同的监管措施，包括其他的国家也都在采取和尝试不同的监管措施，以促进平台经济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呢，中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并非对特定行业或者是民营企业的打压，也和企业境外上市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来关注一下油价啊，直接来关注北京地区油价的一个变动情况。92号汽油由现行的每升7.48块调整为7.13块，降低了3.05毛。95号汽油由原来的每升7.96块调整为7.59块，降低3.07毛。那按照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7.5块。来关注一下金融方面。最近呢，金融管理部门和多家银行都表示，11月份房地产贷款投放在10月份啊大幅回升，继续保持了一个环比和同比的双升态势。初步呢，预计同比多增加了2000亿。另据其他媒体进行统计，11月份房地产企业境内债券发行金额是471亿，环比增长84%。另外，随着恒大事件短期冲击的逐步明朗化，行业呢预计会进一步得到改善，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已经恢复到正常态势。下面把视线转向北京，来关注北京的几条消息啊，可能跟大家都会有一些切实的利益的相关。昨天呢，北京市医保局公布了北京1410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实现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那比如说啊，就是外省份的患者在这些医疗机构就医的时候，只要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备案，你就可以实现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比如说啊，你的父母或者是家里的长辈是从江苏徐州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在北京的这1410家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就医的时候，您就可以直接实现这个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了。那北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呢，同样您也是要先备案的。北京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截止到9月底啊，全市141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的这个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其中有242家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是全部都开通了异地结算业务，累计和全国其他省市门急诊直接结算81万人次，医疗费用2.8亿。那京津冀三地累计开通3159家定点医疗机构，是实现了门诊的直接结算，三地居民实现了自由流通，就医报销。再来一条跟医保有关的消息啊，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有一款药啊，120万一针， 它被称为是抗癌神药，它最近呢引发了一个热议，因为这个药啊，在今年的咱们的医保目录调整当中没有被纳入医保。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来自北京市医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种药品啊，也许疗效确实好，但是呢，价格远超过基金承受能力跟老百姓的负担水平，它不具有经济性，所以没有通过初审，最终没有获得谈判资格。那究竟什么样的药才能进入医保局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进入谈判桌，咱们来谈一谈你的药价合不合理，我的用量这么大，你能不能再给我便宜一点呢？那要说到最近的一个新闻，大家应该都周六日的时候被一条新闻叫做医保局谈判不放弃每一个小群体的医保局谈判现场的一个视频啊刷屏了。有很多人呢都说，哎，没想到这个医保局的谈判是这样进行的。在主持谈判的一位来自医保局的女士，她叫张静妮，她呢最近也刷屏了。大家都说她这个谈判技巧背后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大爱啊，不放弃每一个小群体。那今天在我们稍后的访谈阶段，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医保局的谈判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能谈下来这样的价格，有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进入到谈判桌上，进入到谈判桌看似他们降了很多价啊。那很多人会担心说，哎呀，那这样药企还会不会继续花大力气去研发呢，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访谈阶段，我们都会跟大家一一来解答和讲解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我市的其他消息，关注一下蔬菜。前两天呢，市商务局对全市700多家连锁超市的门店，还有近100家社区菜市场和主要电商平台终端显示的每日监测价格啊，进行了一个盘点。那目前呢，全市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秩序良好，特别是像大家关注的肉蛋菜的供应，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主要批发市场蔬菜价格的上市量稳定在2.3到2.4万吨，特别是在北京市政府减免了进场费的政策实施之后，蔬菜的上市总量已经处于一个高位水平。最近大家如果去菜市场买菜，应该能够感受到跟10月份前后这个蔬菜波动价格比较剧烈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感受完全不一样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风口浪尖上的这个恒大啊。最近呢，恒大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说可能无法对一笔境外债券履行担保责任。那一时间呢，恒大集团的风险事件再度引发了一个市场的高度关注。那必须强调的是，短期内个别企业出现风险并不影响中长期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融资功能，房地产企业在交易所债券市场的融资通道依然保持有序的通畅。那接下来呢，有关部门也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去督促推进企业的风险处置、内控管理等等工作，以维护企业的一个正常经营，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连个线啊，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业嘉宾，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医保局谈判啊，在台前在幕后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挖掘的故事。咱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跟大家继续相约在 FM94.5 财富行动力，一会儿见各位。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啊，非常了解医药行业的一位专家，来自康复之家的董事长白玉。白总您好。 徐冉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好久不见啊。那今天呢，哎，邀请您在节目里跟大家连线啊，是想跟您讨论一件事儿哈。最近大家可能也都听到和看到了一个有关医保局谈判现场的一个视频。哎呀，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我可能是之前很少关注类似的一个视频，同时也被这个视频当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咱们的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呈现出来的内容啊都很感动。那这样我们跟白总一起再来简单的通过一小段视频一小段音频啊，咱们再来回顾和回忆一下我们说的这一段视频的一个主要内容，也让还没有听过这一段音频的朋友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好吧。一小段非常短啊。 好的。 是的，而且我们都不希望套路，我觉得套路对这种价位的这个药品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请企业第一个3.68元每瓶。我们希望企业在第一轮报价就要拿出最大的诚意。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包括这个品种后续如果进来，它的空间，我想中国这种人口基数，中国政府为患者服务的决心，其实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市场。但是呢，4.200这个价格离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谈，还有一定的距离。我相信在全球没有哪个市场比中国的政府决心更大，在全国的范围内，这一类的品种，这种价位的品种开展谈判决心，我想你们应该能够体会到。如果这个药能谈进，我们真的可能比你们还要高兴。 刚才我是今天早上啊剪辑了一小段这个医保局谈判现场的一段音频啊，想在节目当中再拿出来跟大家共同回忆和重新来听一下这段音频。白总，我们知道就是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的医保局谈判现场的这种情形，实际上也不只是大家看到的这一回被媒体不断转发和报道的这一次，这只是一个小的片段，对吗？ 对，其实我们那个这个医保谈判从2017年7月份就开始了。每年有一个是国谈，就是进不进医保的谈判。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带量采购的谈判。这两个都是现场跟这个都类似吧。 所以也就是说，这实际上这一次被大家关注到了，但之前的医保的谈判，包括您刚才说的药品的带量采购，实际上这些年一直在进行，对吧？ 对，已经进行了这个六次了啊，这个是带量采购是6次，然后国谈是5次了。 药品谈判机制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你看我们今天在聊天室也给大家共同建立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不知道这个医保药品目录的一个调整。实际上啊，从我们的通常识来理解，进入到这个医保局谈判的过程的这些药品可能会直接影响下一期咱们的医保药品目录的一个调节。它这究竟这个机制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跟这个医保药品目录衔接上的，您来给大家说一说。 对，是这样，国家它每年的这个报销啊是有一个目录调整的。这个目录呢在2017年的在还没有医保局的时候啊，人社局人社部他们来代表这个人民来谈了一轮，然后就确定了基本的这个医保的目录。目录呢每年是调整的，有些药品如果它不符合人民的需求就会被剔除掉，有些药品呢是人民迫切需要但是又没有进入医保的，就要进行医保谈判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目录它是个动态的目录，所以就会有每年的这种谈判出来。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按说能够进入到医保目录是一些药企还挺希望能够把握住的机会，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款药质量跟口碑的 一个双重的保证。我们看在这条新闻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多患者或者是很多网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说你看大家能够看到的，无论是医保局谈判的这个进入到医保报销目录的药品，还是国家带量采购的这些药品，实际上降价幅度都非常非常高。我记得咱们之前第一批说这个药品带量采购的时候，那个 NT 卡维啊，它的降幅是90%多。前两天呢，我还看到有一个有关胰岛素的这个药品带量采购的这个价格，它的价格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降幅有60%。所以很多很多朋友都在担心说，哎呀，那这个药企的利润被大幅压减之后，他们还有动力去进行新药的研发吗？进入到咱们国家的医保目录对一个药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啊，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量的保证就有了。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国家在给老百姓开药的时候，医院里开药的时候，只有进了目录才能够报销，进不了目录就报销不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药企就会争着进来。但是争着进来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药企啊，在谈判在那个进医保的时候都那么积极。比如说，如果他那个药呢没有可替代性，他就不愿意来跟我们这个谈这个价格。因为定价就成了他们是有定价权的。比如说这次争议比较大的这个药，就是降价幅度比较大的这个药吧，他去年也都以为去年就开始了，他会来应标，但是实际上去年他并没有来。因为去年这个和今年最大的区别是，他有一个竞争的药品同样也进入中国了。这样呢，他为了这个捍卫他的市场地位，他就得放下身段来和医保局谈判。虽然它在全球是领先的，但是它也需要量，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来进医保谈判的这个放下身段来谈判的原因。也就是说什么呢？不是所有的药厂啊，都是这个觉得这个进入医保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方式，因为还有很多，比如说它那个药品本来研发成本就特别高，但是呢，如果他卖得太低的话，他在专利期内他收不回他的研发成本，他就不会来参与这个医保的谈判，但是市场环境的变化，逼着他也要来这个入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带量采购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解决了它的基本的这个数量的问题，它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去推广它的药品，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再花任何的推广成本，因为医生就直接开了，国家就直接采购了。那像胰岛素这种品呢，它属于这种已经被广泛应用的产品，广泛应用的产品呢，它就已经不是专利期保护期的产品。这种产品呢，拼的就是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而现在呢，带量采购之后，他们可以节约大量的营销成本。不用再养那些医药代表了，然后呢，同时其他的科普啊这些成本也都不需要了。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把中间的这些成本省下来，让利给消费者。同时呢，您刚才讲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还是不是有钱去创新这个事儿。其实药品呢，它主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构成。第一个是创新，第二个是制造，第三个是营销。现在带量采购呢，基本上把营销的成本就节约掉了。就是国家代表人民去团购，然后拿我们医保的钱去团购，所以这样呢，整个的这个价格就肯定是必然要降下来的。因为它不需要那个营销成本了嘛。但是呢，对于这个制造成本，那就拼谁的制造成本有优势。比如说它在原料药的这个布局上有优势，它的生产规模足够大，然后呢，这样呢，它才能够有竞争力。所以基本上这种价格落差比较大的就是两类，一类是仿制药，还有一类就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它没有什么可说的，必须降价。如果不降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不负责任吧。那至于在研发这个领域里，我觉得还是国家还是在积极推动新药的研发，对于这种企业的支持啊也是很大的。虽然在价格上我们看到会有一些这个大的降价，但是呢 这些品的合理的丰厚的利润还是有的。 嗯， 再加上未来呢，他们这个自己在专利期保护之后呢，相对来说，他因为已经进了医保了，他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嗯， 他的仿制药跟他的竞争吧，也没有那么快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新药研发不会因为带量采购过分的去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向循环。 嗯 啊，但是这个可能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很多药厂叫苦，说没有钱做研发了。实际上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部分有些工厂它在研发的这个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本来它就投入不足，它再来说这个研发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对的。因为小企业其实新药研发不是小企业的事儿啊，都是大企业的事儿。啊，创新药呢也是这个国家支持的战略，这个大家也不用过分担心。 嗯，所以其实整个我们说医保目录的调整和药品的带量采购，它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大家降低在医药方面负担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措施。我记得在2018年前后啊，就跟白总就是就第一次的药品带量采购，我们进行过一个非常详细的讨论啊。那个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药品带量采购最终能够体现在消费者身上、患者身上的这个负担的降低有多少。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说第一批的药品带量采购还只是在4+7、11个城市进行了试点，但是呢，有一些常见的老慢病的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些患者能够切实的体会到一些药品降低价格之后的这个负担的这个减轻。那最近呢，还有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药品带量采购，有一个关于胰岛素的一个价格的降低的事件，是吧？ 对，就是国家在整个的带量采购过程当中，主要是找到那些广泛的这个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呢都是老百姓日常需要支付的，还有要不就是医保国家支付，要不就老百姓自费。所以这些药品呢，现在的整个采购、整个带量采购之后的价格落差极大。比如说上次咱们讲过的那个像恩尼卡韦那种药品，以前一片就12块到14块钱， 嗯， 后来它降到了几毛钱一片， 嗯， 像比较常规的用药，像拜糖平啊。还有二甲双胍啊，这些药， 嗯， 都已经低到这个基本上是，跟药厂成本价相差不远了。 嗯， 比如说拜糖平去年的中标价呢是5.42块，这个药我因为跟我妈买了十几年，每一次买我都清楚的知道是大概就是在药店里买要6-10块呢。 嗯， 所以就是从6-10块一下变到5块多，还是汇集了很多老百姓自身的生活， 嗯 啊，这个包括像二甲双胍这种糖尿病的用药，还有一些降压的药、降糖的、降血脂的药，都进入了带量采购的这个体系。有一个说法说，现在真的是吃药比吃饭都快便宜了，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很多药品降价幅度极大。 我们现在在直播间也开通了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想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这个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有个别的听众啊，一直都在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了？我觉得刚才白总提到的这几款常用的老慢病的用药，像二甲双胍呀、恩替卡韦啊、胰岛素啊等等，这些应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常用的药品。他们降价这个价格的降低幅度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有90%多的、60%多的，实际上这些都在降低大家用药的一个成本啊。再来说回我们今天这个整个一个医保局谈判的这个主题，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放的这段音频的一些背景啊。在一开始的时候，节目一开始我就说过了，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谈判视频的主角呢，其中有一位女性的，来自这个医保一线的一位工作人员，她呢叫张静妮。大家都说啊，她这个谈判还是很有技巧的，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一些权威性，同时呢还有一些非常柔和的关注小众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在啊。这个张静妮呢，她实际上是在去年10月被任命为福建省医疗保障局药械采购监管处的处长，所以她的这个一线工作经历以及 及实际的工作经验都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是不是这种关于药品价格的这个谈判也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呢？我特意去找了一些资料啊，还能够找到原来在9年前他和另外的一位作者还曾经在一本叫做《中国医疗保险》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对医疗保险药品谈判机制的系统性思考的论文。这个论文啊，实际上就说了关于组织药品医用耗材价格谈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根据我找的一些资料啊，能够看到说，很多的药品它实际上并不是说你想进入到跟医保局谈判的这个谈判桌就可以进入到的，你需要有一个初步评审的一个资格。这些白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那我们也看有很多的药品可能特别贵，比如说抗癌的一些药啊，尤其是靶向药，它非常非常贵。我们这回看有一些药品目有一个药品目录调整过之后的药是治儿童的一个关于肌肉萎缩吧，那个名字太专业了，我有点记不清楚，但我记得一支那个药是69万多，它这回是被纳入到了医保目录之后的这个调整目录，也就是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因此能够延续患儿的生命。但是呢，还有一些，我今天早上听说还有一个抗癌药，刚刚在咱们的资讯当中也说了120万一针，但它就没有进入到这个能够谈判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其中还有一些背景呢？ 是这样，就是刚才说的70万的69万的这个是这次的一个明星产品，我们大概是3万3谈下来的好像。这个品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用量极少，这个药全国的每年的发病率也就1000多人，所以就因为人比较少嘛，所以它的没有替代品。就这个药目前之前是没有替代品的，现在有了另外一个药厂啊，它也出了一个类似的药，所以呢这个价格就好谈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它纳入到医保之后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以前是要卖房子去那个用这个药的，现在可能就国家医保不覆盖了啊，然后这个所以就给老百姓，很多老百姓说喜极而泣啊。我觉得我们换位思考是能体会到那种感受的。那进入医保谈判啊，它是首先得有专家来评审，就是这个专家的评审过程啊，非常严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张处长这样的学者型的官员在国内实际上越来越多啊，现在他们的这个专业程度啊，是比很多的药厂的人还要更专业的，所以他们在成本测算的时候啊，有比较强的能力，就是能测算出来你这个药现在的价格成本，然后未来呢大概能够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量，对吧？这样呢就是这个量本利测算出来之后，他们在这个也是谈判也是进化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只有2轮报价的机会，第一轮如果不行那你就不要谈了。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这次好像有5次报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报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前呢相对来说我们的给人的感受啊是医保局的官员会相对比较强硬，但是这次张处长这个状态让人感觉在整个确实像个谈判了，是吧？这种谈判的过程还是双方还是有议价的空间，也很柔和，它体现了柔和的一面。我觉得虽然它代表人民在谈判，它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跟人在沟通型的这种过程当中来解决。其实药厂也一样想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要权衡的是他们的成本啊，他们的成本回收问题，因为很多药品的研发成本动辄是10几亿美金，它要在专利期内收回来确实需要一定的这个定价啊，这个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胰岛素哈，我可能还要补充几句。 好， 胰岛素的这次中标啊，大概是有43个品种都中标了，基本涵盖了我们所有老百姓用的胰岛素，有短效的、长效的。厂家呢也不仅仅是国产的厂家，包括进口的厂家，像诺和诺德呀、李来呀、像这个赛诺菲啊这些。跨国药企他们也都参与了这次 谈判，然后也中标了。中像我们常用的那个什么诺和灵、诺和瑞那些品，也都已经大规模的降价，至少40%以上的降幅。像国产的很多胰岛素降幅有70%多啊，所以整个一次胰岛素的带量采购呈现出来的是涵盖面广啊，然后呢就是国产的品种啊超过了进口的品种。啊，就是中国的品牌已经超过了跨国品牌，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未来呀、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药品会纳入到这个医保的谈判和带量采购里来，老百姓以后看病，会尤其是用药吧，会成本越来越便宜，这样大家的优势吧，就是我们国产的这种优势就能体现出来。啊，这个是这个事儿的背景啊。 所以我们看啊，关于医保局的一个谈判和药品带量采购，实际上都是医保体系在进入改革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和很明显的一些体现。刚才我们说了，这两头实际上是最难顾到的，一种就是就是发病人数相对来说少，但是呢这个药品价格会非常非常的贵啊。比如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60多万的那个药啊，很多朋友都很惊讶，在我们聊天室比如说张伯荣刚才就说啊，一支药原来要几十万啊。是这个药，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名字啊，它是用于治疗一种罕见病，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简称 SMA。 它的有一款药叫精准的靶向治疗药，叫诺西那生钠，这个注射液就是69万9700块钱一支。过去呢，因为这个药没有纳入到医保目录，所以可能很多家庭都因为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药，导致这个患儿可能最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个真的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哎呀，这个消息应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还有除了这一头，还另外一头呢，就是什么老慢病，就是这个药啊，你是需要一直吃。比如我们一直提的那个治疗乙肝的一款药恩替卡韦，大家都知道这个乙肝患者是需要持续的用药的。这个药可能单价你听起来原来卖几十块钱觉得不是特别贵，但是你架不住它用药的这个过程很长，所以这个负担实际上也非常非常重。那但凡有一点降价的余地跟空间，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这个负担就是大大的减轻了。刚才说的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啊，关于治高血压的、治这个糖尿病的等等这些药，它的用药的量都是很大很大的。那好，今天非常感谢白总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医保谈判的这个过程，以及我们药品带量采购的一些过程和一些这个措施哈，包括刚才很多朋友也在问说这个医保的药品目录在调整之后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啊，我觉得作为可能我们普通的这个听众不是特别了解，但我觉得如果真是您是患者的话，应该对相关的消息啊会有一个更加针对性的了解。那12月3号这个医保局的药品目录调整是正式向社会公布了，我觉得有需要的朋友也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只能跟各位说到这儿了。那白总，我们就先挂线了，非常感谢您。 好的， 好， 再见。 哎，其实今天整个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看到各种各样的网友的一些留言跟评论哈，我的内心都很难平静下来。尤其是看到很多家庭因为自己需要用的那个药又很高价，能够进入到医保目录，而觉得可能有了一些生的希望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每个人都应该为之振奋。尤其是在疫情过后，我想没有什么消息能比让患者有体面的、有希望的、能够健康的、保证生的希望这件事儿更值得庆贺的了啊。那还是刚才那句话，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只能到这儿了。但日后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关注类似的内容，给大家一个更多的呈现。那下面的时间呢，大家会继续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各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